心透明的看得见，好多张你悲喜的脸，今夜真伤痕越明显。我的心透明的看得见，纵然你别感慨万千，承诺还回荡在到几点，回忆占据你所有时间，情难到深处，是否也有同样感触？我能体会你为爱受的苦，欺骗自己尽所有谎言，爱你的话在心底沉淀。经过这些年，你是否已有所改变？未曾发觉我的付出没有终点，我的心透明的看得见，让你悲喜的脸，情越真伤痕越明显。我的心透明的看得见，纵然你别感慨万千，承诺还回荡在耳边，人走远。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时间不语。 不言。 这是一首关淑怡的歌曲，让我爱你多一些。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邰正宵演唱的《我的心透明的你看得见》。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继续来欣赏熊天平的经典老歌《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2002年推出，收录在专辑《一个人流浪》当中。 醒来你是不对，心碎流泪，雨丝一片一片都下成流水，不能收回让我沉溺你心扉。 我

一起心把门，扶手不满，发泄发泄你苦闷。一起心把门，弹开不满，让痛快。 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曲歌，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是范玮琪在2008年推出的歌曲，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 心底那所依

是蔡琴在1981年推出的歌曲，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相信她一定是很多朋友心中的最爱吧。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oh 继续来听 Echo 演唱的歌未央，这是电视剧《新上海滩》当中的片尾曲。 是谁还留恋的影唱，那熟悉的歌未央，灯光已熄灭，人已散场，思念继续纠缠。我是随波逐 七零，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千千阙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为您送上周杰伦演唱的《我要夏天》。 更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更阳光。 me say good hey 只睡一不动再摔的你是哪位 昏暗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 雀哥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和您共同分享经典老歌。下周一的早晨五点到七点，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歌曲：赵传演唱的《欧莎莉》， 不要将我忘记， 许巍《漫步》， 在这人生里， 张惠妹《听你听我》， 你是我的吧， 田震《干杯朋友》，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林忆莲《伤痕》。小凤的粤语歌《神雕与射雕》， 三滴好泪，千秋万世追泪。 苏芮《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孟庭苇《闪亮的日子》， 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邓丽君《爱像一首歌》， 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顺子《回家》， 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我是云云，今天的千千阙歌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齐秦演唱的《外面的世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们

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力邀国际知名交响乐团，5月15日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领衔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